据南朝鲜网报《民族日报》报道，南朝鲜的争取扶植党19号在青瓦台前举行记者会，并发表发言人办公室评论，表示要求清算警察当局恶弊。